的时间，不管下雨还是失恋，哎哎，多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，也要在那一天。一份美丽 love。

是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，喝醉说出的字眼，我当作誓言，与你讲谎言假戏之后，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，别看我 每一个人崇拜的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，可能是演员、歌手，可能是一个作者、一个科学家，又或者他就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是你的父亲、母亲，是你的老师，或者是和你同龄但是你非常佩服他的人。你崇拜的偶像是谁呢？又或者说你自己已经让自己崇拜了。好了，不管是崇拜谁，记得要多向人家学习。继续来听歌吧，可能会听到你崇拜的歌手的歌声。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，往事的尽头慢动作从我每一个你的听歌，你的发是为谁剪，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，抢救你的爱你别说，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，抢救你的爱你别说，我永远想念我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，

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，心情肃然转歌声，品味一饮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有人这样写道，说其实很多事我都介意，只是习惯笑着说没关系。生活当中的你可能也会有这种逞强的时候，明明很在意，明明很生气，或者说已经很伤心了，可还是笑了一下告诉对方没关系，没事的，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承受这种难过。这同样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方式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大声骂出来，告诉他你做错了，我很难过，又或者一个人忍着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？当然还是希望快乐多一点，失望少一点。好了，希望这里的歌曲不会让你失望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爱你难遇中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 我是海妮，在这里和你一起享受动听的好歌曲，也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。这样的天气里提醒大家多喝水，但是不要一味的喝冷饮，容易闹肚子。不管天气有多热，还是要健康饮食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在这里享受好音乐。 我承认还停在过去的过程，也许是伤口太疼，那么久了还没有复原，是什么因为我已无法脱身，每当你沉默的默不作声，就会拉着我往下沉。你是个好的人，是一个好人，好到让人无法永恒。于是我不问为何后来没有我们。你和我说得很真。

靠着你，爱着你，坐在你熟悉的角落里，我的心忽然变得安静。飘着雨，爱着你，跟着音乐哼起旋律，好像光阴已经过好几世纪。笑意轻轻呼吸，抱着吉他说爱你，声音飘忽不定。今天的雨还在继续，一片的心慢慢放晴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你我们的剧情。遥远距离难靠近，想同心却终于交集。难忘那年的冬季，感受了爱情的奇迹。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抱着吉他说爱你，声音飘忽不定。今天的雨还在继续，一天的心慢慢放晴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与我们的剧情。遥远距离能靠近，想平行却终于交集。感受了爱情的奇迹，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我们距离能靠近，想平行却充满交集。感受了爱情的奇迹，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

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法规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方言，咖啡喝完我们快把纸条都开往沙滩，偶尔能偷跑真快乐，这天气太好，工作是种罪恶，陪我就做一天傻瓜，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，只躺着乘凉，一起在山顶吹吹风，永远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，习惯很用力的生活，在夜里碰头喝喝下酒，在饭馆里找寄托，这样说真的很寂寞，自由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，和你在大街上接吻，跟着感觉就会有一个非常黑白分明的人吗？就是好像小的时候会非常明确分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特别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去喜欢一个坏人，但是越长大越发现所谓的好人坏人好像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，你眼中的好人也是有缺点的，而你眼中挺坏的人也是有优点的，甚至有些事情他做得很不得已。每一个人都有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，如果是你在意的人就可以包容他，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，而如果是不值得你在乎的人，是非对错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你呢？现在的你能够那么黑白分明的分清楚是对是错吗？这个评判标准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。 电话打不通，我真的不懂，一生不看那你就莫名失踪，剩我自己的演着慢动作，吃了碗都没进洞，也不是 松，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，冻结我忐忑的心悬在半空。Yeah, yeah, 没有答案是对我最笨的答案，我笨到歇斯底里还能怎么办？就算冷淡的回应，就算不浪漫，也好过我束手无策，坐立不安。没有答案，难道就是你的答案？也、yeah, 是这一个答案，有没有那么？ 笑得很痛，

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。